我是坏人还用你说吗？你过来。 我不去。 你说不来就不来，过来。 哎，我不去。 你看啊，我呢反正也没女朋友， 关我什么事啊？ 你呢反正也是一人。 你怎么 知道？这还有什么看不出来的吗？你要是有男朋友，租房这种事儿你一人干啊？你看咱俩是不是可以？ 哎，别往前走，别往前走。 不是，你怎么不听话呀？ 哎呀，糟了，遇到流氓了，房子要租给流氓，我该是拿不着钱了吧？哎呀，这还其次的，关键我是自身难保啊。看这位桃花眼，桃花鼻子，桃花嘴， 长得多性感， 开花馒头似 的。嘿，我说你呢。 哎，我知道。嗯， 过来。 我得想个办法，怎么能稳住他呢？ 嘟囔什么呢？ 这个什么，哎呀，您看您那么辛苦了都，先坐下来好好说话呗。 我刚才让你坐，你不坐，来坐坐坐。 我是说先坐会儿，坐会儿。您也是初来乍到吧？ 初来乍到，放屁！ 那什么， 你 这刚开始都会紧张，您不要着急。 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我紧张啊？ 不是，我就说，这个人生地不熟的，您可能会有点紧张吧？那个缺钱是不是？我这儿有点闲钱，要不然您都拿去花着呗。 闲钱谁要？有没有整的？ 有，我给您找点那个整的。 不急，一晚上功夫呢。 你看您那么紧张，搞得我都紧张了。咱们都别紧张好吗？ 那怎么能放松放松啊？ 跟我一起来做啊，深呼吸，来深呼吸啊，3、2、1，走。哎，你还紧张？哎，要不这么着？ 哎，你逗我玩呢是怎么着？ 来拥抱一下，拥抱一下，好啊，不紧张，不紧张，不紧张吧？ 哎，你别这样行不行？我找不着一点流氓的感觉呀、 啊。慢慢找，慢慢找，咱俩要不然到楼下吃个饭去？你之后咱俩有什么可谈的、 哎、 可说的？那时间久了呢还，我请你吃。 那倒可以。 走。 哎，你还挎着我，这个不太好意思吧？ 哎呀，何止挎着呢，还得把脑袋放在你的肩膀上呢。你看，啊，不硌吧？ 不，倒是挺舒服。 哎呀， 你让我找到了一个当好人的感觉。对， 有没有安全感？ 有一种要流眼泪的感觉。 人间自有真情在， 是是是， 能省一块是一块啊。感情的这个升温当中，逐渐体会咱们的这个激情啊！走走走，往前走一点点啊！ 啊，好。 救命！ 哎呀， 哎， 走 了呀！哎。谁啊？ 哎，这是我女朋友。 你等我出来啊！哎，怎么回事你？哎，这不正经人啊？ 这是流氓。 这 谁？哪是流氓？ 谁是流氓啊？你不是我女朋友吗？ 我那不是谁你女朋友呀、 啊？哎，你怎么回事？ 了 嘿，我真是流氓了、啊、嘿！太好，哥几个都来、哎、看流氓了、哎、 别光看着，别人跑了。 啊、对对对，别人都跑了，逮流氓！ 你追我呀？ 嘿嘿， 追不上我了吧？ 前面几个人截住就行了。哎呀，安装 哦，这就是流氓啊！ 这就是流氓 哦，是流氓长这个样子 啊！流氓，你看长得还行、啊。 哎，这是流氓， 啊， 叫流氓还有答应呢。 你看，刚才詹小姐轻轻勾住劫匪的手臂，依偎在他的肩上，还说了一句话，就让劫匪心都酥了，完全忘记自己正在打劫。后来走到小区门口，詹小姐看到保安在场，知道机会来了，立即向保安大声呼救。这男子见情况不妙，甩开了詹小姐，向地下室逃跑。您瞧他多不会逃啊！ 哪成想，保安人多腿快， 一人一脚 就把这个劫色的匪徒给逮着了， 从他身上搜出了之前从詹小姐身上抢到的一张银行卡。 关键是叫他流氓他还答应。 不是我， 不是你大爷， 不是那个。 你不是谁是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，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，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。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，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理，让传统与创新，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，颠覆开创。娱乐72变全新出击，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，重播凌晨2点至3点，北京文艺广播 FM 87.6，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。